寻找永恒的所谓爱情。 风沙来自梁朝伟。昨天早晨开始，北京刮起了大风，全天风力有4到5级，阵风6到7级。尽管阳光充足，但在北风的打压下，升温乏力。北京南郊的观象台的最高气温仅为3.8度，伴随阵阵大风，寒冷刺骨。今明两天，北京的风力依旧强劲，大风蓝色、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仍有4到5级的北风，白天阵风可达到7级左右。好消息是，大风天气让蓝天依旧驻留京城。明天晴天，零下6度到5度，北风4级。后天也就是元宵节，天公作美，风力不大，气温也开始回升。白天最高气温将由今天的3度升至7度。音乐加点料，我是 KK。下一个天亮，请出郭靖。 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Yeah. 下一个天亮的下一个天亮就是元宵节了，也就是本周六。为了让各位吃到放心的元宵，市食药监局共从生产厂家、市场等环节抽检元宵汤圆产品126批次，结果显示合格率为100%。北京市生产的元宵汤圆已经连续6年全部合格，可放心购买食用。提醒一下各位，五环路内正月15以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请自觉遵守。烟火里的尘埃，化成雨。 看着飞舞的尘埃凋谢，没人发现它存在，多自由自在。可世界都爱热热闹闹，容不下我百无聊赖。 子。买包买衣服，换好工作，涨工资， 换工作，靠前程无忧。 Hello，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通快速路西向东方向，从四惠枢纽东路到兴隆街有 2.2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8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莲花池西路西向东方向，从金家村桥到莲花池东路有2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莲花池东路西向东方向，从双被子坟路到莲花池西路有 1.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南二环东向西方向，从右安门东街到玉林东路有 1.2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西三环中路北向南方向，从西三环北路到莲花桥有 2.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普通道路方面，直春路东向西方向，从科学院南路到中关村大街辅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新的一年成就新的自己。我是 KK， 万千情歌在唱，唯有范范的温暖在幸福的路上陪我们走过细水流长的范玮琪在幸福的路上世界巡回演唱会2017年3月18号深圳首站，距离上一次世界巡回演唱会将近四年的时间。为了这次全新的巡演，范玮琪也同步推出演唱会同名主题曲在幸福的路上，是过去范玮琪从未尝试过的曲风，告诉每个人无论在当下的生活遭遇多大的挫折与困境，只要走出自我设限的框框，就是在通往幸福的道路上。新鲜送上范玮琪在幸福的路上。 当春夏秋冬都错乱了模样，心保持晴朗，当孩子寻找不到游乐场，把逞强当坚强，谁都没把握怎么走才能看见曙光。希望带我们一起在幸福的路上，天堂在用歌唱这个的地方。 OK， 出道将近18年，范玮琪的音乐从来都是跟着他的人生状态而改变的，每一首歌都有他的成长印记。喜欢他的各位，3月18号记得去深圳听他的2017首场巡演。欢乐的旋律马上响起，非洲酋长之歌是郭纯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教授易小星监制，节奏轻快洗脑，歌词活泼有趣，着眼于当今活跃度极高的游戏一族，充满了游戏党的自嘲和一些颇为有趣的游戏圈的用语，非常契合当下年轻人的心理。而郭纯诙谐幽默的演唱方式也让歌曲的自嘲精神更加的凸显，希望玩家们以一个轻松的心态面对游戏里的得失，积极向上的争取更美好的未来。抢先来听郭纯《非洲酋长之歌》。 凌晨的屏幕几乎刺瞎我双眼，这是我开始玩游戏的第10天，分享沐浴穿上了我的幸运色，怎么最后得到的还是垃圾。自从开始入坑起早贪黑，双眼熬通红，红红火火恍恍惚惚，为何上天一定要对我这样的不公。 Oh no Oh no Oh no， 手机里传来了谁的吵吵声，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快发疯，工资全交给手机里的游戏，最终换来却是满手垃圾。非洲人的泪，欧洲人的悲，酋长身份是不是一定这么绝对，我告诉自己不认输，200抽300抽，多想调动自己在欧洲。手黑脸黑，我是非洲酋长，左鞋在卷一直都在线上，是卡卡每天爆肝，我是非洲酋长，我非入欧是我，是我终极幻想。债券一直都在线上，是卡卡每天爆肝，我是非洲酋长，脱北入欧是我，是我终极幻想。清晨的闹钟已经叫醒了整条街，这是我连续干通宵的第7夜，声嘶力竭对着手机大声叫爸，结果却换来客户爸爸的责骂。自从沉迷游戏无限上班，天天像矿工，红红火火恍恍惚惚，最后还是成为传说中的终极废酋。 Oh no Oh no Oh no， 空气中荡漾着谁的朋友声，我早忘了自己何时如的抗拒，汉奸变成游戏里的狗粮，每次希望却都换来失望。大酋长的丧，刀皇的狼，欧皇以为要不要氪金这么疯狂，我告诉自己不要哭，400抽500抽，酋长的眼泪留在非洲。手黑脸黑，我是非洲酋长，拖鞋在卷一直都在线上，是卡卡每天爆肝，我是非洲酋长，脱北入欧是我，是我终极幻想。写债券一直都在线上，是卡卡每天爆肝，我是非洲酋长，脱北入欧是我，是我终极幻想。 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通快速路西向东方向，从京通快速路辅路到兴隆街有3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机场高速南向北方向，从望京街到南高路有1.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3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南二环东向西方向，从右安门东滨河路到右安门西滨河路有2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莲花池东路东向西方向，从东双被子坟路到洋房店路有1.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普通道路方面，玉渊潭南路东向西方向，从茂林居东路到茂林居西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北三环西路辅路东向西方向，从金门桥到大钟寺东路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unning，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新的一年我们继续加油，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 KK。 跑步是早上好还是晚上好呢？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我觉得很有必要的好好讲一讲。如果单纯说跑步的效果，虽然任何时间段消耗的能量都是一样的，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咱们要综合上饮食、睡眠、作息、天气、环境、约会等各种信息，确实还是有一套讲究的。帅的美的已经醒来了，而丑的人还在沉睡。早上锻炼的好处在于时间是比较可控的，早上是一天当中最自由可控的时间段，当然自由度取决于你能起多早。另外你可以选择运动的时间，如果你先做有氧运动后吃早饭，那么你采用的是一种空腹有氧的运动方式，运动完再吃饭，比起吃饭再跑步的优势在于不容易发生腹痛岔气的问题。担心空腹运动会低血糖的朋友，可以运动前稍微喝点奶，吃少量的面包补充糖原。而如果你是先吃早饭后运动的话，一般需要早餐后2个小时再运动比较合适，并且需要注意运动后先恢复身体的平稳再吃饭。当然你也可以不做有氧运动，简单的来几组无氧瑜伽都是可以的，而且不占时间。 Keep running, let's go。 Bounce with it, girl. Dance with it, girl. Get with it, girl. Put a bang bang. Come on, come on. Turn the radio on. It's Friday night, and I won't be long. Gotta do my hair, put my makeup. To the floor and me see your energy, because me not play no hide and seek. Pop is the thing you ever make me feel weak, girl. Free! Cause anytime you whine and catch it, the selector pull it up and put it for repeat, girl. Me not touch a dollar in my pocket, cause nothing in this world ain't more than what you worth. I don't need no money. You want more than diamond, more than gold. As long as I can feel the beat. Make the beat just take control. I don't need no money. and goal. As long as I keep dancing, free up yourself, get out of control. Baby,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对于大部分早上完全起不来的朋友，下午下班后去运动是最合适的，只要你不加班。当然你先做运动后吃晚饭的情况会类似于早上的空腹运动，运动结束后吃点鸡蛋牛奶、全谷物主食和蔬菜。如果你会计算吃的热量是运动消耗的一半，就会比较适合减肥，而如果吃的更多的热量，就会倾向于维持体重甚至有增肌的效果。 Keep running, let's go DJ Feel the dirt, watch those people work, move, grind side to side, watch the shadows collide. DJ, spin the dirt, watch those people flirt, watch y'all waiting for, get up close, take it to the floor. I see you around, and you're looking so fly. Let me see you throw your hands up and bounce with me like, in the club now.

与去年同期相比低25%左右。饱尝油腻的春节过后，是一年当中肉类消费最为清淡的时间段。相较而言，鸡蛋价格在节后则出现非常明显的降幅。正月初期新发地市场的鸡蛋批发价为每斤2.28元，比节前腊月29日的每斤2.84元下降19.72%，比去年农历同期的每斤4.26元更是下降了46.48%，这一价格也成为近9年同期的最低点。好难得，叮当的作品。 爱让我们变得比单身愚笨，也让我们拥有从未的完整。问也不问，就越陷越深。如果不是那个吻，那年会更冷。相信变成了某种特殊天分，缘分只是自欺欺人的天真。想念总是在夜里狂奔，特别像他着魔的眼神。 Bye.

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长安 CX70T 家用大七座 SUV 豪情上市，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配备爱信 6AT 黄金动力组合，交易间抵3000，时间截止2月28日，详情请咨询北京长安 4S 店。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上午10:45，会议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嘿，阳光明媚，你是否来在被窝？照我说的做，自己去海边走走。Oh no no， 一个人也不寂寞，化成一家人字拖，一袋花生一瓶酒，天高海阔任你游。Oh oh oh， 嘿，你累了吗？能否为我抽点空？带上耳机来，你听听我新写的歌。Oh no no， 只是简单一首歌，没有华丽的轮廓，吹着海风听着我，你是否会感到快乐？ 来自徐梦圆，徐梦圆的电音在国内的电音界也算是一股清流。开始我们的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平时不妨多给予别人帮助，比如借给陌生人纸笔，给街头乞讨人食物或者钱，参与募捐活动等等，小小的善行能够让你感到自己生存的社会价值，给你带来情感满足，烦恼自然就会烟消云散。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快，需要多吃蔬菜水果来补充必要的维生素和营养，橘子含水量高，营养丰富， 含大量的维生素 C、 葡萄糖等十多种营养物质，食用得当能补益机体，特别对慢性肝炎和高血压患者，多吃蜜橘可以提高肝脏的解毒作用，加速胆固醇的转化，防止动脉硬化。好吃的东西不要自己独享，分点给别人，我的果汁分你一半。 我要细算，我果汁分你一半，偶尔我也会翻两三说翻就翻，我果汁分你一半，就算怎么艰难也要保持乐观，我果汁分你一半。月亮弯弯，绵绵绵绵缠缠，果汁分你一半，爱相互分担。长路漫漫，磕磕磕磕绊绊，果汁分你一半。 这是来自花儿乐队，我的果汁分你一半。与他人分享美食，一方面也控制了自己的热量摄入，也别犯懒让同事帮你带饭烧东西，离开座位自己跑一趟，看看可以为别人顺手做一些什么。这样一来，不仅能够活动筋骨，防止肥肉上身，还赚了一个好人缘。第28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当地时间2月8号在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闭幕，共有来自57个国家的2000余名运动员参加了本届的大冬会，其中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共派出了119名运动员参加了冰壶、花样滑冰、短道速滑、高山滑雪等10个大项的比赛，俄罗斯代表团位居奖牌的榜首，哈萨克斯坦代表团位列第二，韩国代表团排名第三。我不难过，请出孙燕姿。 要站在你家的门口，门重复沉默，这样子单方面的守候还能多久？终于你开口向我诉说他有多温柔，虽然你还握着我的手，但我已不在心中。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新的一年成就新的自己。我是 KK， 新鲜送上吴莫愁为电影《欢乐好声音》演唱的中文主题曲。说真的，我觉得《欢乐好声音》的配音人选还是挺适合的，大鹏配乐天派考拉，吴莫愁配摇滚少女，基本没有什么违和感。吴莫愁这支中文单曲是由片中的 Set Up Free 改编的，喜欢原版的可以看原版，中文配音也是更接地气。2月17号全国上映，抢先来听 Set Up Free 某某吴莫愁。 随着心中的欲望，却被爱火烧得遍体鳞伤。因为你遮住我的双眼，让我变得如此迷茫。你竟然让我这样受伤，我不要再对你心存幻想。坚持破碎的心不再流泪，我不再流泪，不会伤悲。我这一刻就要这一个，我就要离开，现在就要离开，要飞翔到那千里之外，因为再没有什么值得让我留下来改变，就现在，现在，现在，向未来挥挥手，前方的路我要自己走，因为终于知道和你只是一场梦。 好声音，刚好吴莫愁是中国好声音的学员，他的另一位师弟第一届好声音优秀学员黄鹤携手张艳峰一同合唱骄傲的花，为2017年即将到来的情人节开嗓预热。在爱里，重要的不是摘到玫瑰时的心花怒放，而是你远距离的欣赏过它的芳香，好好保护着它再重新来过的绽放。希望每个女孩能活得像花一样，希望每个女孩都可以有她的宠溺。情人节快乐，骄傲的花，黄鹤张艳峰。 窗台上的花又开，何时再凋谢？谁灌溉，谁来爱护它？ 自我惶恐不停传播，像病毒感染你我。

不然的话你永远只能看着别人的好身材好气色干瞪眼。从今天起每天努力改掉一个坏习惯，就当给自己储存一份健康保险咯。 Keep running, let's go. Been away for college was the baddest geek around. He's been doing everything but make his parents proud. He tried his best to study hard but still he got too drunk. Won lots of beer pong tournaments but still he had to flunk. His ex-girlfriend got a girlfriend. His Barbie tried a female Ken. But when the white ball hits the red cup, he's the baddest fucker in the frat club. Then he does the pong dance. The pong dance. He does the pong dance. The pong dance. He never touched a cigarette but tried to smoke a joint. He coughed and soon he felt regret, just screaming, what's the point? And every time he saw this girl, his face would turn to red. Even though he told the guys he got her into bed. But when you see him at the table, he turns out to be rather stable. And when the white ball hits the red cup, he's the baddest fucker in the frat club. Then he does the pong dance. 棒的节奏不要浪费，一定要动起来，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总有朋友六七点七八点才刚下班，或者才吃完晚饭，又或者才刚忙完家务带完小孩。我们要给这样还能挤出时间健身的朋友点赞。在饭后大约两个小时也是适合运动的，如果九点开始运动可能就要十二点才适合睡觉喽。不排除少部分朋友不受影响，累瘫可以直接洗洗睡。另外也不建议减肥的朋友睡前三个小时还吃东西，影响消化吸收。如果运动后实在很饿，就喝半杯牛奶或者啃个黄瓜吧。实在太晚，建议大家做室内的运动和器械练习。深夜特别晚了，黑灯瞎火的，还出去跑步的，千万不要选偏僻的路段，小心安全。 Keep running, let's go. When you're getting high, I see them smile. My love is burning desire. Got your heart straight to my heart. It's not like we're walking apart. You look so 用你的晚安陪我去上班，用我的晚安陪你吃早餐，没有黑白，因为我一直都在晚安。此刻的吉他只为你而弹，让音乐穿越时空的阻拦，你的不安都交给我保管。可能一首歌时间太短，可能想说的唱不完，可能以后的路很难，我会在你身边陪你走完，因为你是我最快乐的负担。 就不委屈。 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通快速路、西向东方向。汇合南街附近有一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9公里。京承高速南向北方向，湖光中街附近有1.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9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西二环北向南方向，从德胜门西大街到复兴门外大街有5.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建国路到东三环北路有1.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普通道路方面，京港澳高速辅路西向东，西四环中路辅路附近有0.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紫竹院路东向西方向，从西三环北路到车道沟桥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 上午10:45，会议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回来，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继续带给各位好听的音乐和新鲜的资讯。国家质检总局官网在春节后第一次公布了一批进口食品化妆品不合格信息，该批不合格食品化妆品系2016年12月末未予准入的食品化妆品信息，共涉及514批次，其中含64批次化妆品内可、纽西之谜、伊雅索、奥蝶等多个知名品牌上榜，其中上海圣恩进出口有限公司进口的一批韩国产的缪斯面膜被检出粪大肠菌群，不少进口食品也被检测出各种不合格的情况。为了各位的健康，具体的产品记得到国家质检总局官网查询。接下来出场的是郑钧，私奔。 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为了这 我看到了希望，你是否还有勇气随着我离去，想带上 任素汐在《驴得水》电影当中的插曲《我要你》，我要你提高警惕，新型诈骗又来了。近年来，许多网络支付平台都先后推出了网络赊购服务，这一服务在给人们购物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衍生出了一种新型的网络诈骗手法。近日，重庆就出现了这样一起诈骗案：一男子想从蚂蚁花呗套现，不想却被淘宝店主耍赖骗了500元。这是一类由信用卡套现演变出来的一种网络的新型诈骗。不管是信用卡套现还是网络套现，各位都要慎用。信用卡套现，轻则留下银行的不良信用记录，重则承担刑事责任。而网络套现面临的后果可能更加严重，一是影响个人的信用，二是容易遭遇诈骗，重要的是还有可能触犯法律。真的假的？淘金营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明天见喽。 全是假的，未来的身体算